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多少事都不想，叹住。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是两栋西洋的小楼。这两栋西洋小楼呢，大概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据说呀，这是当时清朝皇帝为英国人建造的教堂。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夫妻俩开的医院，是荷兰人建造的教堂，是英国夫妇留下的房产，甚至是军阀的宅院等等的不同的说法。2014年7月18日。一部 3D 影片《京城81号》的上映呢，让这里再度成为很多年轻人的话题，甚至还引起了深夜探险热。在我们的节目中，曾经制作过多期相关的节目，并且呢，我们经过多方的论证，说明这儿啊，说是它这是鬼宅呀、闹鬼啊，这都是无稽之谈。哎，不过呢，既然影片热映，观众关注度高，而此后的探险呢，我们啊还掌握了一些个真实的情报，所以我们不妨跟大家再聊聊这个所谓的这鬼宅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明两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给大家讲讲朝内八十一号探险实录，以及关于朝内八十一号现实小说两方面的故事。朝内八十一号啊，是一个常年无人居住的一个小洋楼。说这小洋楼附近呢，常常有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过，关键是在风雨交加之夜，咔嚓一个闪电，那窗户上呢还能映出一个女人的人形来，而且啊，据说还能听到女人的哭声和砸玻璃的声音啊，再加上风声雨声，说实话我都害怕。虽然我这录是白天录的哈，但是我都觉得有点肝颤。反正这在北京就传开了，说这是鬼楼闹鬼。那么就在农历7月15号的前几天，在网上呢出现了一篇文章，说这鬼楼根本没鬼。为了探索这个鬼楼有没有鬼的谜底，有一个电视台的摄制组曾经在2013年的农历7月15，农历7月15那就是鬼节呀，就在这一晚上进楼拍摄。这个西式的小洋楼，破败的外墙，半开的窗户，墙壁上稀稀拉拉的藤蔓，跟对面的商业区是格格不入。那么这到底他怎么个闹鬼的传说呀？据说这还是北京四大鬼宅之首。有人就传说了，说这解放前啊，这是国民党高官的一个豪宅。那你甭管说以前是哪国人建的啊，是当教堂也好，当医院也好，后来国民党执政了，这就分给某高官，或者某高官买下来了。但是马上这个北平城要解放，这军官就逃走了。他逃走，那飞机坐不了那么些人呢，他就留下了自己的三姨太太，就给扔到这儿了。 就是三姨太太呢，她对于这个共产党啊解放军呢她不了解呀、啊。结果她就在这宅子里的自己吓唬自个儿，就自杀了，从此化作了一缕幽魂呢、啊。所以呀、啊、老是您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能听见她哭。还有人说这鬼楼就是阴森，走到附近就感到阴风阵阵，甚至有探险者说这儿的温度就是比外边低，夏天进这儿都忍不住打哆嗦。还有传闻说这儿有神秘的地下通道，进入八十一号的人都会惨遭不测。曾经有建筑工人有探险者进了鬼楼以后就都没了。于是呢在2013年8月21日，也就是农历7月15的晚上，这个摄制组就进入了这所谓的鬼宅。当时是一轮明月当空照，但是在朝阳门内大街上这气氛有点诡异。哎，路边上呢也有人正在烧纸祭奠家人，寄托哀思。而且每到这个时候，一到暑假啊，这都会有学生结伴而来，上这儿来探险来。于是记者呢，当时就跟着几个同样好奇的学生，从窗户翻进了东边的小楼。楼里四处是破败不堪的，很符合小说里头对于鬼楼这个定位。当然，人家楼有看守，有保安。要躲避保安呢，就得摸黑进这小楼，才把手电打开。这个来探秘的大多是男孩子，来之前做了探险的攻略啊。什么叫攻略？就是在网上有啊，你怎么上，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啊？旅游不也有攻略吗？玩游戏不也有攻略吗？哎，就之前的准备。可您想，这个楼里没有灯光啊，一片漆黑，就是打着手电，微弱的光线忽明忽暗。这甭管闹不闹鬼，这都能把自个儿吓够呛。他们首先来到了鬼楼的一层，那是已经腐朽了的木头地板，残存的窗户，还有空无一物的房子，生了锈的管道，除了几个蜘蛛网啊。他们看到了几种恐怖的景象，但这只能算是人为制造，就跟游乐场的鬼屋似的。所谓的鬼楼仅仅真的如此吗？他们在之后的探险中还发生了什么呢？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 徐徐道来画北京，北京故事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八月份的晚上，北京可不凉快。但是走进了朝内八十一号，顿时觉得气温降低了3-4度。踏上楼梯，老旧的木地板嘎吱吱吱吱嘎吱吱吱，不停的响，让人是不寒而栗呀。沿着楼梯走上二楼，上边等着探险者的，到底是长发披肩、白衣飘飘的中国女鬼，还是尖牙利齿、穿一个黑披风、脸色惨白那个外国吸血鬼呢？其实啊，这个二层小洋楼它里边没什么东西。探险者呢拿着手电四处瞧四处看，也没有家具，墙皮也都脱落了，犄角旮旯除了尘土都是空荡荡。而透过窗户往外看啊，真是好像所谓那个女鬼白衣闪过那感觉。等走近了一看，嗨，感情是一些个碎布条。探险者们把这灯光打到墙壁上，就看见红色的"有鬼"俩字儿。 而且还有类似血迹的红色的痕迹。仔细再一看，嗨，这肯定是以前啊来这儿探险的或者怎么样的故意写上去吓唬人的。感情来捉鬼的人大都成了闹鬼的人了。嘿，那么记者呢跟着这学生什么也没发现，所以只能败兴而归。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是传言不断。那么要说81号的鬼传说在网上可多了去了啊，那您搜去就得了。但是我得说啊，这是肯定很多以讹传讹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朝内81号要是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要是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那能有这么些人相信这儿有鬼吗？当探险者在7月15日上鬼楼之前，就已经多方打探了陈年往事，找到了事情的源头。朝内81号曾经啊东边一度开着门，现在连门都锁上了，西边一直就是锁着。小洋楼荒废的时间到现在不下20年。可您想这81号锁在什么地方啊？那是朝阳门内的黄金地段。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一直荒废着，没人住也没人办公啊？经过多方打探，哎，当然我们以前节目中也说过，这81号小洋楼的产权啊归天主教会所有，这曾经作为教会的办公场所。1989年的时候曾经和公司打算合作开发，但这81号呢又是东城区的准文保单位，在2010年的时候正式成了第三批东城区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文物开发的手续那很繁琐，所以这儿呢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开发商。这两个小楼内部都是木质结构，年久失修啊，为了保证安全这才上的锁。平时呢也不让人进去，你要摔着怎么办啊？小楼外壁上爬山虎，一到夏天就疯长，把整个楼遮一个严实，也没人居住，再加上藤蔓丛生，所以81号的外部就越来越像那鬼屋了。那么在90年代初期，81号楼对面曾经啊发生过一个跳楼的事件。当然这事儿跟81号小洋楼没任何关系，但是架不住大家伙联想丰富啊。于是呢朝内81号自此就背上了鬼楼的名号。这是以讹传讹。于雷的长篇小说《朝内81号》的故事就发生在当代。小说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叫文言文，一位专业的电影摄制组的摄影助理。他的影片呢正在以朝内81号为背景进行拍摄。文言文从朝阳门地铁出来，又坐了几站车就到了朝内81号。这可是著名的鬼宅呀。今儿在这开机的电影是《九月夺城》，他是摄影助理。文言文啊边铺电缆边跟旁边的大刘嘀咕着，咱这片名干嘛非跟人家那靠啊，真是。哎呀，就咱这个组工作人员全是演员，还来这么个鬼地方拍。我这么些年安检，我就没被开包过。大刘呢支应着去屋里啊挂那顶灯，嘴里也嘟囔，我今儿早上也被剪了。这剧组啊是3天以前进的场，先把设备运进来，各部门呢把头几场戏的景给搭好了，制片选择今天上香开机。几个演员啊在那对着台词儿，默默地望着导演的女一号呢，正拿着手机给导演发短信呢。端着刚泡好茶的那导演呢看一眼短信，你讨厌，怎么给人家发个鬼头啊，怪吓人的。这不是你发给我的吗？我还有一个头更吓人，害怕吗？回头啊累死你就完了。大家注意了，注意了，过来过来，我们上个香就开机了啊。导演和制片人郑重的在供满了祭品和乳猪的供桌前上香啊礼拜。制片人的香插到香炉以后，哎，还折了一根。导演的香插进去以后全灭了，反正这都是不吉之兆吧。接下来就是切乳猪，大家伙呢嘻嘻哈哈，因为这事儿你这哎，他也不全信，也不是不信，那不信你干嘛非得上香啊，要全信那得这就甭拍了这戏。哎，反正就嘻嘻哈哈的一折，哎，掩饰刚才那尴尬。 哎，嘴里说着开机大吉，哎，来来来，哎，切切切，几只手扶着刀，在这猪背上啊慢慢的滑。离供桌最近的几个人同时听到了猪的一声惨叫，猪背啊，这不划开一道口子吗？慢慢的渗出点血来。那刀口啊本来也很小，因为就意思意思嘛，这点血把这刀口盛满了，也不再往外流了。几个人望着被烤的那个外焦里嫩的乳猪，面面相觑，都烤成这样了，不应该有血呀，刚才那叫唤声是怎么回事？反正这是意外吧。哎呀，制片人看了一眼剧务，那意思你这怎一定你没给我烤熟啊。嗯，走位之后正式开机。第一场戏拍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啊，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军官急于撤回的台湾的时候，被撇下的姨太太情急之下开枪误伤到军官以后自己自杀的这么一场。现场的景儿满地都是凌乱的文件，进进出出的都是士兵，要么就是下人。哎，那军官啊焦躁不安在那走柳，姨太太都吓坏了，歇斯底里。哎，一切仿佛都在导演的掌控当中。摄影机啊吱吱的响着，姨太太举着枪就开始说词儿。家人，你为什么那么狠心？为什么不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庆幸没给你生个一儿半女。如果要那样的话，像垃圾一样被丢下了，就不是我一个人了，对不对？啊，也许你会带走孩子，还是会丢下我，对不对？呵，这个激动的姨太太，问的军官是哑口无言。周围的下人想过来劝，那哪劝得了啊？啊，啪，枪就响了。军官呢，他的手里啊拿着一个小的这个遥控器，等于上面就一个起爆的按钮。自己胸前呢有两个爆点，对，很小的火药量，哎，但是里边有血。他手轻轻这么一摁，这按钮，这两个爆点，啪啪。一爆，血一流下来，就事儿，军官就倒地。这就是拍电影都这样。哎，这条拍的还可以。刚想喊咔，就一咔就是这一镜头就完了。导演刚要喊咔，就看姨太太举着枪，又奔管家过去了。还有你，还有你，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爱我吗？你不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养大吗？为什么半个多月了我也没见到子俊？你是不是跟你乡下那个老婆又好上了？你不是真爱我，你只是要我的身子，要我的钱，对不对？扮演管家的文言文啊用眼角瞄了一下导演，对，那意思导演没喊咔，那就接着做戏吧，是不是？这演姨太太这个女主角入戏了，顺势就做戏。姨太太又响一枪，啪，文言文应声倒地。但是他身上没有预先放置这个血包啊，爆点啊，没有啊，反正就倒了就完了，后期不行再做吧。副导演跟摄像小声在导演耳边嘀咕，哎，剧本上没这些戏，是您临时加的戏啊。导演自个儿也很纳闷，没有啊。哎，这小妮子演起戏来还挺有味道。没关系，浪费点胶片，看他还能演出什么花来。没事，由着他演。姨太太又把枪对准了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么多年的怨气好像这一刻全都喷出口中，用这把道具枪把所有人都打死了。打完之后呢，姨太太竟然啊把枪口对准了导演制片。导演跟制片呢虽然是坐在旁边，坐在那个这导演车那儿看着，其实他们也化好妆了，准备客串角色的，但是不是这场。导演紧皱着眉头，听完他念完台词儿，当着一枪，也很配合，往导演椅上这么一躺。最后连摄像都幸免不了，都被姨太太都给打死了，余怒未息。 这姨太太取出了五尺长绫，走进楼内。八十一号看门的三个保安呢，本来一瞧，哎，看拍电影挺兴奋的，在旁边看着，等于在片场他们当免费观众。哎，还在议论，哎，这女的演的还真好，嗯，哎，真酷啊，感觉演电影，可不是真酷吗？哎，那这真不错。哎，他进楼去就不演了吧？不演是不演，怎么这帮人怎么都躺地下不动会儿啊？哦，他们这演戏这还得拍，拍什么摄像都倒地下了，怎么这么半天了？哎，一瞧这帮人东倒西歪躺了一地，有个保安眼尖，看见一个演士兵的演员啊，胸前慢慢的呈现出了两个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变成了两个血肉模糊的黑洞。他鬼使神差的伸进一个手指头上这洞里边去，黏黏的好像真是肉。哎，这个化妆化的还真真实。等这一个手指头都插进去之后，他可害怕了。为什么？那冰的衣裳是贴着身穿的。哎呦，坏了，这不是真死人了，赶紧报警吧。警察来了以后发现现场一共是17具尸体，在二楼大厅的房梁上也发现了吊死的扮演姨太太那个演员叫刘美娟她的尸体，而且已经高度腐烂了。可是从接警到现场才十来分钟，尸体怎么会高度腐烂的呢？嗯，警察反复地问三个保安，都说这些人是三天前来搬进东西，今儿早上开机的剧组啊，并且全看见了每个人慢慢显示出来的枪口的痕迹。一下死这么多人呐！当天晚上，网上就贴出了帖子，说朝内81号又出了10人以上惨死的血案。但是半小时之后，帖子就被删了。可在这半个小时里，一个城市探险， 碳中和找荆轲，荆轲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